用夕阳燃烧离别多少场，他向陌生人们解说陌生人的风光，等他回来坐下对我讲，故人就是容颜未沧桑，我们仍旧想要当初想要的不一样。

袖手旁观着你我睡眼， 举目光远又照进荒江野洲，隐形后如我而前辗转几人口，你一数年之间抚平陌生眉头，现实可寄有故人烟未添了酒，我将灯花掉落正是你凝视后，昏昏亮眼谁家少年不风流，谁人长情长如酒，谁向南不忆数十落曾风清秀，谁家老者怕灯笼，谁人不酒不如酒，谁揽着风花雪月只和心间走，谁家少年不风流，谁人长情长如酒，谁无歌见字如面斗转二十秋，谁家老江湖愁，而今花亭更浓，你不是柳梢粉黛，我飞晚湖后，趁他红尘未休，再敬一醉方休，免诉我老生长叹，跟着我更流，谁家少年不风流，谁人长情长如酒，谁向南不忆数十落曾风清秀，谁家老者怕灯笼，谁人不酒不如酒，谁揽着风花雪月只和心间走，谁家少年不风流，谁人长情长如酒，谁无歌见字如面斗转二十秋，谁家老者怕灯笼，谁人不酒不如酒，谁见我岁月无万里花满园空光月出手，不归子的不西洲，芳菲梦想人间留，谁家少年不风流，谁人长情长如酒，谁向南不忆数十落曾风清秀，谁家老者怕灯笼，谁人谁家少年不风流，谁人长情长如酒，谁无歌见字如面斗转二十秋，谁家老者怕灯笼，谁人不酒不如酒，谁见我岁月无万里花落满头，谁见我岁月无万里花落满头。 梯跟着我回家了，我把它摆在我的床

想在困倦里说爱，在无谓的感慨，以为明白，梦到他的地方竟已爬满青苔。

全部被吹到窗外，我已经虚脱了时间，它经过我疲倦，像从未被爱过，但是明天我还要这样去 我还要这样。

紫色流动的神秘，一声不吭，爱着谁呢？呼吸着我习惯的空气，原来身体啊是飘着的，没有逻辑，也很快乐，忘了算了，想起再说。 不知你有着

别 turn your way， 来当被你错打。 关爱青年。